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A6 区，脏辫男摘掉头发上的碎肉，甩一甩头发，有血滴顺着他的头发甩出，落在灰泥上，打出三四个深赭色的坑。在他面前不远处趴着一个女孩，女孩17、18岁，正是花初开的年纪，此时却是一身灰，一身伤，喉咙间发出痛苦又细碎的呜咽，手抓着灰泥向前爬行，指尖在地上犁出深深的沟壑。他的右腿被脏辫男的血子弹打出了无数芝麻大小的贯通伤。脏辫男不紧不慢地跟在爬行求生的女孩身后，用中指刮着被血腻住的头发，垂目看向前方的女孩，表情苦恼，像是在思考什么难以抉择的难题。末了，他平举起手腕，对着屏幕那边说： 你们说要我怎么杀？ 弹幕里正在上演一场热火朝天的狂欢。 刚才那个死得太快了吧，我都没看清楚。 我也没看清楚啊。 我看见了，蜂窝煤也不过如此了吧。 潜在的犯罪者死了也活该，乖乖带个项圈不就结了，非要做。 喂，有没有人说一下你们在哪个区？ A7 快来 A7。 A 个屁七呀、啊、A6 坐标24-71，快点啊，来晚点说不准你们啥都看不到了。 不会吧，是他？我还在这个女的身上压了三柱呢，她不是能预知未来吗？ 我也压了，真他妈晦气。 谁压谁傻，只能预知三分钟的未来，顶个卵子的用啊。 那让她预知一下自己会不会死啊。 对啊，让她预知啊。 脏辫男放下腕表对女孩说： 他们叫你预知一下你的未来呢。 女孩不管不顾，只拱着腰，咬牙一味地向前爬行。脏辫男嘴角抽了抽，一脚踩上了女孩的伤处。 我让你预知！ 一声嘶哑无力的痛吼声后，女孩瞎似的缩作一团，被血污和擦伤弄得一团糟的双眼已经看不出多少眼白，血丝迸绽，仇恨地望着脏辫男。脏辫男摇了摇头： 你别这么看我。 女孩眼里几乎要流出血来。脏辫男神经质地扬起了巴掌，对着她的脸狠狠扇下，压抑道： 你别这么看我，不准你这么看我。 他骑坐在女孩身上，揪住她的短发，在她耳边快速哀求道： 你听话点，听话点好不好？这些人都买了我的注，我只要表现得好，足够强，一定会受到重视的。活下来的只能有三个，我一定会是三分之一。到时候，我会连你的份一起活下去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 名唤赵柔的女孩满脸木然。这一天来，赵柔已经见过了太多恶心的事情。这样的话落到她耳里，甚至已经不能激起她太多的情绪波动。他从进入机构起就认识了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孩，姓曹。与一开始时与机构主理人发生过数次激烈冲突的赵柔不同，小曹是机构规则的坚定拥趸者，深得主理人喜爱，甚至把他选为班长，负责协助主理人管理像赵柔这样的刺头。小曹一直劝他忍一忍就能出去了。赵柔擦着眼泪道： 我冤枉，我冤死了， 我根本不知道我觉醒异能了，他们凭什么说我隐瞒？我要是真有心想隐瞒，为什么要参加学校体检啊？我傻呀我。 可这也是不对的呀，规定是这样的，犯了错就该受到惩罚。再说，你敢说自己一点都没察觉到吗？你之前的身体就该出现不对了吧？ 我真的没有。 他把手搭在赵柔的手上，柔柔地说：“ 骗人不好的，告诉我又没什么不好。” 赵柔并不喜欢小曹这种说法，好像他早就预设好了一个立场，进行有罪推定，认定他就是在撒谎。他顶了小曹一句：“ 既然骗人不好，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” 小曹低下头，表情有些难过。 不是我的错啊，我觉醒后我妈拦着我不让我说出去，说我还有一年就要高考了，我不能让她伤心。 赵柔一直不太喜欢小曹，觉得他总是慷他人之慨，又觉得他有时也可怜得很。他或许是真的善良，想要劝说他向机构低头认错，少受些惩罚吧。这也是他在进入游戏后选择拉着小曹一起逃命的原因。小曹的异能还不如他，是防御型的，在其中一年后他可以硬化皮肤的某个部位，虽然能硬化的范围只有一尺见方，但至少可以在关键时刻护住心脏、头部、咽喉等部位，保下一条命。赵柔拉着小曹怕得直颤的手用力握紧，好让自己的颤抖看上去不那么明显。 别怕，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定能活下来的。我出去继续上学，你出去高考。 嗯。 昨天晚上蹲在河边汲水的赵柔百无聊赖间精神集中，想再尝试看看自己的能力极限。而在他看到的三分钟的未来里，小曹从他身后静悄悄地靠近，拿着赵柔找来为他防身的尖木棍扎透了赵柔的心脏，又一松手，他的尸身就坠入溪中随流而去。赵柔呆呆地望着水面，他没有让这一切真的发生。在小曹拿着木棍向他接近时，赵柔豁然转身，用手边的一根钝木刺刺穿了他的喉管。小曹根本还没来得及硬化他的身体，就捂着不住飙血的喉咙倒下了。在小曹死前，赵柔蹲在河边，没有过去查看他的尸身，也没有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他只是看着，看着小曹挣扎致死。在死前，小曹喉头冒血，气管里赫赫有声。 为什么杀我？我什么都没做。 赵柔不答。在那三分钟的未来里，他已经得到了答案，没有必要再问。在杀掉赵柔后，小曹摸了摸腕表，问着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，试图与他们对话。 我杀了他了，有没有什么奖励？ 但他很快露出了失望的表情，那边没有人听他说话，甚至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刺杀。他不免遗憾地嘀咕道： 真没有。 对小曹来说，赵柔没有攻击性异能，是一个没有用的队友，不如趁他还没有察觉时早早杀掉他，既是向机构释出诚意，也是帮赵柔解脱，说不定还能得到某种奖励。至于被献祭的赵柔是何感受，他不会在意。就像他讨好机构一样，他不会在意赵柔是不是被冤枉的，他只是想证明自己的忠心，好从主理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罢了。这种慷他人之慨的善良，不过是再虚伪恶心不过的自私。赵柔面对着尸身坐了很久，直到腿麻了才蓦然起身离开了小溪。 在走出一公里后，他才涌上呕吐的欲望，扶着一棵树吐了个痛快。真恶心。